里颜亮的梨花又开放，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是9月30号啦，明天呢就是这个十一国庆小长假终于来临了，所有听众你们有计划好去哪里玩吗？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们计划好了十一是去哪里玩呢？是这个出国游，还是去云南三亚下江南，还是在家看电视剧玩游戏呢？来跟貂蝉说一说吧。那么今天呢，貂蝉也是想把说中国八大最美的秋色来跟听众介绍一下。说呀，一年四季当中再没有哪个季节如同秋天这般绚丽夺目了，这般让人陶醉于沉迷。对啦，旅游君最喜欢的季节终于来了，在北纬45度的北疆，额济纳和呼伦贝尔的秋色即将惊艳世人的眼球，稻城亚丁的每一段风景都让人迷醉，让人恍惚走到了油画当中，还有苏州，还有安徽，抓住这一片秋，抓住这美好的时光，想想十一去哪玩呢？错过了可要是再等一年喽。我来介绍一下新疆的喀纳斯。中国那么大，可要是在全国的34个省区里面找一个最适合90月份出去玩的地方呢，那一定就是新疆了。如果说中国真有那么一个地方不需要修图就可以当电脑的屏保，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新疆。尤其是阿勒泰地区，在渐渐入秋的9月，喀纳斯如同上帝打翻的调色盘，五彩斑斓，特别特别的好看。在可可托海，马儿悠闲地散步，木栅栏参差交错，在白哈巴村，村民住的木屋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松柏和桦林之间，安宁祥和。还有白沙湖，在这个季节里安静得如同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一般。阿勒泰的秋天，穷尽世间一切美好的字眼去赞美都不为过。杭州的宝宝们见过了这个江南小桥流水的韵味，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一种苍茫辽阔的秋意。其实说呀，北京的秋天其实是很短很短的，可能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就从夏天直接进入到了冬天。那么呢，赶紧到新疆去感受一下秋天的美丽。好，我们再来推荐一个啊，这个是内蒙古的额济纳旗。额济纳旗呢，位于内蒙古的高原西部，与甘肃省相邻，北与蒙古国接壤。渺无边际的大漠戈壁深处，那里有神奇绚丽的古老胡杨林，大片大片的都泛着金光啊！大家一定忘不了在电影的《英雄》当中，穿着红玉的两个角色女子章子怡和张曼玉，在金色炫漫的这个漫天的飞野当中，为一个男人生死相搏的唯美伤感画面。其实呢，这个取景地就是在额济纳的胡杨林里面，这里呢有一种电影场地照进了现实版的美感，非常非常的美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其实呢，无论是这个内蒙古啊，还是新疆，都比较适合自驾游哈，可以欣赏这一路的美景。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希望所有听众都去内蒙古和新疆感受一下秋天的魅力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十一有计划好去哪里玩呢？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吴佩慈的《闪着泪光的决定》。 决定转身背对着你，大步大步走下去，不再回头望向远方，永永远远忘了你，不许自己哭哭啼啼，敢爱而不敢离，虽然心中无法抹去初

你。 来自杨宗纬的洋葱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而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哈，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十一你打算去哪玩呢。今天都9月30号了，明天的这个小长假就来临了，你们有计划好去哪玩呢？是出国游啊，还是在国内游啊，还是在家看电视剧打游戏呢？今天呢，貂蝉给大家介绍说中国最美的八大秋色，刚才有说到了新疆，有说到了内蒙古哈，我们继续来说四川的稻城亚丁。9月和10月呀、是去稻城亚丁的最好的时节，因为秋天是色彩最绚丽的季节，深邃幽蓝的天空如火药眼的红枫，金黄的万亩白杨林，所有浓郁的色块都组合在一起，无论从什么角度，永远都是一幅绝美的画面。很多小伙伴第一次听到稻城亚丁时，总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唯美的一个地方哈，但其实呢，这个名字中包含了两个地区啊，中间相隔了一座高山和近200公里的山路。稻城亚丁呢，在四川省的甘孜，稻城呢是稻城县，亚丁则是稻城县管辖范围内的一个村，所以呢，稻城亚丁不是一个地方哦。保持着地球上最绝迹的纯粹，因其独特的地貌和原生态的自然风光，被誉为中国香格里拉之魂，被誉为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，就是四川的稻城亚丁。绝大多数这个旅客出到这个稻城的时候呢，都会有程度不同的高原反应，都属于常规的正常现象，其症状呢会逐步减轻或消失。可以服用一些复合维生素、鱼肝油等药品，可抵抗高原缺氧干燥的气候。也提醒所有听众，如果你喜欢四川，喜欢稻城亚丁的话呢，可以去这里面感受一下那一片纯净，那一片最美的秋色。在去之前呢，不妨带上一些复合维生素以及鱼肝油哈，来抵抗高原反应。好了，我们再来说一个啊，是安徽的塔川。徽州之美绝不亚于宏村，就在距离宏村仅2公里的塔川村，一到秋天变成了摄影师发烧友的天堂。这里只有十几户居民啊，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小村庄，但它的景色呢实在是太美了，以至于这里竟成了中国最美的秋色之一，吸引力无数人慕名而来欣赏这绝美的诗情画意，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小村庄哈。每到秋季啊，满山树叶色彩斑斓，飞檐翘角的古民居层层叠叠，错落有致，红枫丛中呼露出的飞檐翘角，一条清澈的小溪穿过这个村子潺潺流过，整个村庄都充满了灵气。在塔川，清晨的风景是最美丽的，薄薄的雾气笼罩在树上，似有似无，如梦如幻。塔川只有在深秋季节才会展现出它独特的美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哦。介绍的呢，这一个是来自安徽的塔川，如果听众有时间的话呢，可以去安徽，去四川的稻城亚丁，以及呢去新疆，去内蒙古，去感受一下真正唯美的秋天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十一你打算去哪里玩呢？ 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，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，孤单的人那么多，快乐的没有几个，不要爱过的错过的留下的单身的我独自唱情歌。

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十一打算去哪里玩呢？是去哪个省玩的，还是出国游啊，还是在家这个准备看电视剧打游戏吃好吃的呢？今天呢来给大家推荐是中国最美的八大秋色。刚才有说到了新疆、内蒙古、四川的稻城亚丁还有安徽哈，我们来介绍第五个景点，是内蒙古的阿尔山。阿尔山市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西北部，这里有一望无垠的草原，也有密不透风的森林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温泉群。阿尔山的秋天呢是金色的，金灿灿的阳光照在开始发黄的树叶上，给这些树的叶子都镶上了一层金色的边儿，把阿尔山的秋天变得一个金色的童话世界，非常非常的唯美。这里的景色呢处处都充满了惊喜，走到这里呢会让你感受到怦然心动的感觉，真的是太美太美了。阿尔山呢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的西北部，伊尔市机场是距离阿尔山最近的机场，距离阿尔山大约有20多公里的距离。阿尔山呢目前有一个火车站，每天有往返于白城以及往返于沈阳北的四个车次经停。阿尔山目前有一个汽车客运站，周边几个城市例如乌兰浩特均有往返于阿尔山的客车哈。景区内包车游览较为方便。我们继续再来推荐的是云南的千湖山。千湖山呢位于云南的西北部香格里拉中小寻乡原始的森林里。千湖山藏语称拉姆东措，意为神女千湖或者是仙女千湖的意思。千湖山的秋天散发着一种温柔的美感，这里的森林呢五彩斑斓，许多颜色交织在一起，编成了千湖山梦幻般的美景，非常非常的美，五颜六色哈。传说中呢仙女在此梳妆不小心失落了镜子，破碎的镜片呢散落于群山之中，就变成了许许多多的湖泊，所以千湖山在人们心中就像一个仙境一般的一个地方，神秘而又美丽，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美。传说呀在千湖山千万不能大声的喧哗，因为噪声呢会破坏湖面上的空气气压，如果有人在湖面大喊大叫，那么即使在晴天也会下起雨来或者下起冰雹。在藏民的眼里，这湖水是最神圣而不可亵渎的，因此呢你千万不要用手脚去触摸湖水，更不能在这里大声的叫喊哦。哇，真的是一片非常神圣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。其实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很忙碌，上班的时候呢会有工作的压力，下班呢也会有出现这种堵车的情况，十一呢出游哪儿哪儿的人都会特别特别的多，所以呢去一下这种地方去感受一下非常非常安静的景色，非常非常美的景色，可以说那一瞬间把所有的压力都放下了，真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去处。那么如果听众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去这些的地方去感受一下那里秋天的美色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十一打算去哪玩呢？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。

首歌来自江心的《我不是随便的花朵》。欢迎回来，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而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。明天就是十一小长假了，你有计划好去哪儿里玩吗？来跟貂蝉说一说吧。刚才呢，貂蝉给大家推荐了有六个地方，说是中国最美的秋色。都说呀，这个秋天呢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，比冬天呢更富有绚丽的色彩吧。你再来推荐一个呢，是江苏的栖霞山。栖霞山呢位于南京市的栖霞区，栖霞山素有六朝圣迹之称，在清代被列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，有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的美誉。历史上曾有武王、十四帝登临栖霞山，来到这儿呢也可以体验一下帝王般的感觉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景色非常好看的一个地方。栖霞山的天空阳光很灿烂，格外的迷人。这里的枫叶呢漫山遍野，如火似霞，清晨里的阳光呢映照在枫叶林，照着晶莹剔透的露珠，把红色的枫叶点缀得更加绚丽夺目了。这里的景色呢是那样的美，这里的枫叶呢是那么的红。如果你想留下这一抹醉人的风景，不如呢可以捡几片火红的枫叶拿回家做成一片书签，也不辜负了栖霞山绝美的景致哈。就是在南京的栖霞山名胜风景区，交通呢非常的方便了，有直达的高铁，1.5个小时就到了，而且呢还有很多很多美景啊美食啊都有。最佳旅行时间呢也是9月和10月，如果有朋友打算去江苏南京的话呢，可以去栖霞山去逛一逛，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秋天，那里的景色。好了，我们最后来推荐的这个呢是江西的婺源黄岭。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的一种景象呢，就是每当日出山头晨曦映照，整个山间村落饱经沧桑的灰式居民土瓦外墙与晒架上，圆圆的晒扁里五彩缤纷丰收的果实组合，绘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农俗的景观。我给听众形容一下哈，应该是就在他们这种灰式建筑的房顶上，有很多个圆圆的晒扁上，里面会有一些果实，还有一些农作物哈，比如说有这个红豆啊、辣椒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果实，非常非常的好看，构成五彩斑斓的这种景象。交通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哈，在江西的婺源黄岭，如果有听众喜欢这些地方的话呢，可以去这些地方感受一下那里不一样的秋天，不一样秋天的美丽。好啦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最后听到这一首歌呢，来自范玮琪的《启程》，也祝愿所有听众有一个愉快的十一小长假。我们在10月9号的那一天下午的5点到6点来锁定收听先偷客栈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 可惜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，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，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，没有人完整，却有人能信任，才找到永恒。 多少次。